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日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呢，就有大家都熟悉的 Jeffy 啦，同埋 Thomas 啦，咁样啦。咁如果大家睇緊嘅话呢，应该睇到我哋后面嗰个 backdrop 呢，嗰个图呢啊，都应该认得系边度啦嘛，吓呢个呢就应该系金钟嚟㗎吓。咁样呢亦都系啱啱一周年啦，就未夠啊，仲有几日就到啦吓。就系、是、咁大家估到我哋今日嘅讲题呢，其实就系雨伞运动一周年啊，亦都系包括有回顾啦，同埋前瞻啦，咁样吓。咁啊，但其实咧，过去几个礼拜都系讲紧宗教啦、基督教啦，啊，即系想讲嘅嘢仲有好多。咁啊，似乎我睇翻个网上面嘅嘅反应啊，都好好啊，即系好多人系好有兴趣。但系咧，即系忍唔住讲一样嘢咧，竟然唔知咩人咧喺边度咧系揾到我一篇41年前嘅文章。即係18歲嗰陣時寫嘅，就係嗰陣時喺黃隱書院讀緊中六嘅暑假寫嘅。咁我呢後嚟就係登咗喺1975年啊，即係40年前啦。我寫嗰陣時係1974年，咁就後嚟登咗喺黃隱書院嘅校報，就叫做《黃龍報》，一年一本嘅啫。咁但係嗰篇文章呢，我後嚟都收錄咗喺我一本嘅書啦，就叫做係《烏鴉的困惑》入面嘅。但係我又唔記得係曾經有過電子版喺網上流傳啊！咁我唔知係咪有人真係咁好心機，將一個文本即係紙本嘅就即係打咗出嚟，然後擺上網啊嘛！咁到底突然間咧，即係而家講一個禮拜前咁上下啦嚇，就有人就喺個網上問我，佢話：阿財哥，我哋而家就發現咗有一篇咁樣嘅文，原來應該係你寫嘅，咁我哋可唔可以攞嚟用啊？咁你知咧，其實我絕大部分文章咧，即係我都冇所謂嘅嚇，你用咪用咯。而家網上嘅嘢，大家我哋都叫做 sharing culture 啊嘛，係嘛，分享嘅文化，咁我哋用咯咁啊。咁於是咧，佢又喺一個網站度登咗，但係佢又直情貼翻喺我個 Facebook 嚇，咁啊貼咗喺我 Facebook 之後咧。其實即係我一方面又開心啦，但一方面呢其實亦都覺得唉好慨嘆。點解呢？因為我之前嗰啲呢猛喺度即係貼文呢，就係、是有講到話咩極速去碳啊、刻不容緩啊、氣候災劫啊、迫在眉睫啊，咁樣呢就呼籲呢、這個全球人民氣候大遊行啊嚇、即係嚟緊巴黎會議啊，11月29號啊，其實我而家搞到嘩真係即係天昏地暗，我就投入咗好多時間精力啦，同埋好多其他團體啦係搞緊呢個11月29號。但係嗰啲貼文貼上去呢最多呢就去到1000或者1000松啲。竟然呢一篇文章嗱、我講咁多都未講嗰篇文章嘅 title 啦、就叫做神者個概念的分析。就係呢篇文章啫、竟然呢卜一聲過萬。咁你真係可想而知，其實人呢即係起碼即係我哋香港本地嘅互聯網嘅用戶、或者起碼即係以我嘅面書啊嘅 Facebook 而引申出去嘅嗰啲讀者群啊，咁當然啦，因為我而家個面書咧，我啱啱今日最尾下晝睇嘅時期咧，就係3495，咁即係話咧，仲有五個咧，就係過3500啦。咁我亦都一早喺個網上宣布咗咧，就係話當然大家聽呢個節目嘅時期可能過咗㗎啦嚇，咁就係咧就話去到3500咧，因為其實我之前破3000嗰陣時咧，我真係送咗一本書出去嘅。 咁 但係好係好就係最有趣就係話唔係佢親身嚟攞，係佢爹哋嚟代佢攞嘛。 講過。 咁但係呢今次呢我又咁講啦，其實真係好快脆呀、即係應該都係幾個月唔夠一年。咁而家呢就係3500啦，仲有五個。咁我亦都應承呢就話係邊個係第3500個按讚嘅，即係 like 嘅呢，咁又可以送一本書俾佢。咁但係諗下，即係其實 like 嘅就3500。但佢俾文章卜一聲已經過萬啦，咁即係當然佢有啲人又可能 share 啊 post， 其實我完全唔識面書嘅運作㗎，老實講，我係 IT 白痴嚟㗎，即係我係亂咁用㗎啫、好啦，咁但係呢即係始終反映到原來人呢對宗教呢樣嘢呢個興趣係好大㗎，即係好得意嘅，即係話人類生死存亡唔緊要，即係全球暖化我哋都瓜老襯㗎啦，瓜老襯唔緊要，有冇神緊要啲喎，好得意喎，即係人間得意。 咁 咪真係緊要啦。 有冇神緊要啲。 你死咗之後。 係呀，冇錯，可能就係因為全球暖化諗住係唔係都死㗎啦。咁死咗之後有冇得上天堂呢，咁樣係咪，即係我半講笑啦。好啦，咁樣呢其實關於基督教啊，我有一個 話題好想講，咁但我又唔想即係又岔開咗啦。我就係叫做科幻中的宗教嘅、嗯，其實我就即係揾到好多係啊，好多本好精彩嘅科幻小說。我以前介紹過一本嘅喺度，就係、是、Behold the Man 嚇、啊、Michael Moorcock 嘅，就係話嗰個人就佢想尋找歷史上嘅耶穌，就透過一個時光機翻到去，咁卒之自己就做咗耶穌嚇、嗯啊，因為佢發覺咧，原來呢一個約瑟同埋瑪麗嗰個仔咧，原來係一個即係而家我哋叫做唐氏綜合症。啊，即係一個低能嘅，係啦。咁於是咧，佢好失望，好失望，好老到咁周圍咁流浪嘅時期，有好多人即係佢喺度亂咁噏嘢，啲人跟咗佢，咁卒之就完全做翻曬，即係喺聖經入面，即係新約入面講耶穌做嘅嘢。哇，即係好精彩，即係個作者要好有技巧啊，嚇、嗯、佢、啊、能夠有個說服力咁啊。呢本啊，咁但其實我揾咗起碼十幾本嘅，咁但係原來講咗四個禮拜都排隊排唔到， 嗯， 陰公真係。咁但係都唔講住啦，因為始終呢我哋今日呢就應該係嗱、啊、有如果照922呢就已經係過咗一周年啦、啊、因為前兩日就係922。咁922係咩大家記唔記得可能就你哋即係可能唔係話成日去大學嗰啲就唔好記得嘅、啊、即係如果你成年咗嗰啲。咁但我呢我梗係成年咗啦係咪但我好得意我心境好年青㗎嘛大家都知啦係咪咁我成日都仍然覺得係大學我翻到大學好開心嘅，我成日都翻大學嘅。咁、嗯、但今次呢個就唔係正式我母校叫哎呀母校，就係、是、中大9月22號中文大學誓師大會，就係、是、宣布罷課、 嗯、 周永康，同、 嗯、 埋列出五項要求。 嗯、 當日呢其實我係同個好朋友阿 Ringo 呢一早就入咗去，咁仲走咗去飯黑廉樓嗰個學生飯堂度食晏，先至發覺原來阿 Ringo 個仔。彈嗰個飯堂嗰啲水準咁差咧，我哋開頭以為佢嘴尖，點知我哋兩個一試咧，係真係好差嘅嗰、那個學生飯堂，大家都唔好去啊！好啦，咁但係咧食完飯之後咧就出去就見到越嚟越多人聚集啦、啊、我唔記得佢咪話2點、2點半開始咁但係我哋咧就揾個有利位置、啊、都影下相啊咁都好近好近，即係個前台，而個前台咪就係圖書館、啊、大家知道百萬大道一頭就圖書館，一頭就電飯煲嘛。或者嗰個叫飛碟啦嚇，咁、嗰個百萬大道，咁但係圖書館前面而家一個好大嘅好似雕刻咁嘅嘢噶嘛，咁、其實佢哋嗰個前台即係個主席台仔嗰度啦，咁但係我哋咧就已經係坐到好近，咁所以咧就睇得好清楚，聽得好清楚，咁當時咧哇望翻成條百萬大道咧真係好壯觀，好感動嚇、啊，即係擠爆曬人，擠爆曬，咁、亦都咧睇到開始嗰即係舊年都已經啦，好流行啦嗰啲叫航拍啊。即係嗰啲無人機啊、鐘啊，係嘛？就喺上面咧拍，所以咧事後我哋喺網上都睇翻，哇，好靚好壯觀㗎，係即係喺中大嗰度個百萬大道咁影落嚟啊，所有人山人海咁樣。咁就922啦。咁但係仲有幾日咧？當然對於絕大部分嘅市民，佢就唔記得922嘅，係我哋呢啲即係懶後生咁樣，即係唔認老嗰啲，就成日翻大學嗰啲啫。咁對於大部分市民咧，就一定係928啦。咁而928咧，就要阿 Jeffy 講講呢一幅圖啦。 咁因為呢一幅圖係今日阿財哥嗌我揾嘅，係啦。咁但係我又覺得 就係幾時拍嘅 咧？係啦，其實呢幅就係啱啱就係928咧，就係你睇下幅圖咧， 2014年 嘅九二八。係 啦，冇錯啦。 我嗰度嗰笪地方啦，咁其實就見到嗰條馬路咧，其實就好空嘅。 係。 因為其實嗰陣時咧，就係啱啱好啲群眾咧衝出馬路，即係又唔係嗰刻嘅，就嗰、那個嗰。 約摸幾點鐘咧嚇？ 咁應該係3點零嘛。 哦3點零。 因為佢第一次衝出馬路啦。咁嗰陣時仲有啲巴士啊有啲的士喺度㗎。咁同埋呢嗰個下角度呢佢就未滿㗎。你見到其實 係。係未。係啦。咪一邊都好多人但一邊就未滿。 係啦冇錯啦。咁呢一刻就係、啲群眾衝出馬路呢刻。咁我覺得呢一幅其實幾有代表性。 好、有代表性。 冇錯。 咁、當然呢個亦都係最出名㗎我哋就叫即係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啦嚇，呢個就係話其實政府就梗係唔想呢啲咁嘅所謂佔中佔馬路嘅事情發生啦。但係其實928嗰日咧係佢一手造成嘅， 係咪啊？ 即係佢始料不及嘅。 啲人流控制得唔好。 係啦，佢以為封咗個道唔俾人去。 冇錯，咁人哋就冇辦法 於是反而咧就引導啲人咧就衝出馬路。咁啊，於是咧就想話係高壓手段。 啊！ 點知仲引多啲人出嚟，所以全部咧咁當然即係人類歷史上面係屢見不鮮㗎啦呢樣嘢。咁亦都大家歷史講句，好多悲劇都係咁發生。咁當然有少部分喜劇都可以咁發生，但係即係 unintended consequence 通常都係悲劇㗎嘛嚇。即係個個都唔想嗰樣嘢發生嘅。但係總之叫神推 鬼拱， 鬼拱佢就發生咗咯，係嘛？係 啦 咁呢個就928就係嗰係。 死啦，真係我真係俾人鬧先，幾多個催淚彈嘛？ 87 嘛，係咪嗱，佔領係79日啊，即係 total 嘅日子就79，就呢、這個催淚彈就係87個催淚彈，真係黐線，簡直係黐線，真係難以想像啊。